诸位同学，大家好。上一次讲到了凡先生孔先生算他53岁有灾难，这一年呢，他平安地度过。对他儿子讲，总结凡是祸福自己求的，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如果讲祸福啊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是一般世俗之论啊，是不可靠的。接着告诉他的儿子，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这即富贵荣显呢，常作莫落想啊。即使你命中啊有富贵荣华，但是自己要常常当作不得意的想法。即使当顺利啊，常作负逆想啊。就是做事情很顺利，还是当作不称心的想法，借眼前做实，常作贫居想，借人相爱敬呢，常作恐惧想，借家事望重啊，常作卑下想，借学问颇优啊，常作浅陋想。那么这些教他儿子要学谦虚啊。易经里面说的六爻皆吉，只有一个牵挂啊。书经里面说的更好，满招损呢，谦受益啊。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啊，好的环境也好，不好的环境也好，都要谦虚啊，万万不可以傲慢啊。这个是这一段的话了，意义非常深刻。然后教他远思养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言，上司报过之恩，下司造家之福，外司继人之急，内司贤妻之贤。这六个思就是想啊，你要常常这样想法。这六条呢，确确实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人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啊，正确的思想这个六条是标准。第一个，要常常想到广大祖宗之德，这一条是根本呐。啊，我们的祖宗是谁呢？我们民族的祖宗，历史上所记载的啊，从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这是我们民族的祖宗啊。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祖宗都是承袭古圣先贤道统而来的。这一句话要用现代化的来说呢，要常常想到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化啊，这个文化历史非常 悠久。这个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鬼神，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要常常想念着如何把祖宗之德落实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利益现前的社会大众。尽思盖父母之言，这说到尽处。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家丑不可外扬啊。为什么？家里面有一些不善的事情，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常常说给外人听，外面人呢，对你这个家庭自然就轻视了，甚至于引起他不善的企图，来破坏你家庭和睦。所以谚语有味，祸从口出啊。家庭如是，社会也如此。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细细思维，我们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眼前吃了大亏啊。老人言是什么呢？老人教给我们对社会对人群应当隐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善的地方不说，绝不宣扬，也不把它放在心上。看到别人的好处，我们应当要赞扬。这种做法使不善之人会感觉到自己惭愧，我做的恶事，你看人家都能包容，都能原谅我。我做一点小小的善事，人家表扬我，赞叹我，能够激发大众的廉耻心，激发大众的惭愧心，这个社会才会有安定，世界才会有和平。那么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在中国，在外国，看到的恰恰相反。现在这个社会是吧？隐善扬恶啊！恶的事情特别加以报道。善的事情往往提都不提。这种做法让行善的人灰心了。对那个作恶的人呢，对他是莫大的鼓励。社会动乱，世局不安，是其来有自啊。那么这是讲到这家庭父母兄弟有过失，都要遮盖。那一昧的遮盖也是错误的，必须要劝导啊。劝导父母兄弟改恶向善，这个劝导只是在家里头， 绝不是在外由外人在的这个场合当中。啊，只要有外人在呢，我们决定是隐恶扬善。啊，记住啊，古人的教诲，这样做就对了。啊，上司报国之恩，啊，要常常想到报恩呐。佛教导学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佛弟子天天念这个回向偈，啊，虽然口念，但是没有落实。啊，所以我常说，不能把佛的教诲落实，我们用什么回向？只是口里头念这个口头上回向，没有实质的这个德行做回向，这是自欺欺人呐，这是错误的。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第二个是老师之恩，第三个是国家之恩，第四个是众生之恩。我们生活在世间，衣食住行都要仰赖大众，人不能脱离人群独立生活。人与人之间都有恩德了，我们要常常怀念呢。怎么报答呢？奉献自己的智慧，奉献自己的德能，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这就是具体报恩的行为。啊，下司造家之福，啊，这个就是儒家教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造家之福，这是齐家了，家里头要整整齐齐。啊，整齐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伦理。啊，伦理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我们知道社会有秩序，这个社会安定，国家有秩序，国家强盛，啊，家庭有秩序，这个家庭一定兴旺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啊，夫义妇听，这是齐家天然的秩序。绝不是孔老夫子制定的，啊，古圣先贤制定的，那就错了，啊，人家制定的，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走？一般人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不是啊，孔老夫子绝不牵人鼻子走，释迦牟尼佛也绝不为难人，他们所说的是自然之道。啊，要用佛家术语来说呢，就是自性里头你的真心，你的本性本具的德能，啊，本有的秩序是天然的，是自然的，绝不是人为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啊，才真正肯随顺呢圣贤的教诲。啊，他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贤，原因在哪里呢？他并不是叫我们永远听他的教诲，不是的。听他教诲呀，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到你学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境界提升了，原来跟他一样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当作佛，它是平等的。这个圆觉华严里面说得更透彻，他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比应当成佛了更要亲切。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儒家讲的也是平等的，道家讲的还是平等的，古今中外大圣大贤所垂训的教诲，无疑不是清净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深入，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下面两句，外思济人之急，对外要常常想到，众生苦难的人多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常常想到一些苦难之人，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自己在生活方面一定要懂得借鉴，我能够省一块钱，我就能够多帮助别人一块钱，我在一天生活当中我能省两块钱，我就能帮助别人两块钱，要有这个心呐，要有这个愿呐。遇到别人有困难有急需的时候，就应当全心全力去援助，内思先机之心，那对自己对内先是防范，就是一定要懂得防范邪知邪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那么大家都崇尚民主自由开放，这个是世界潮流啊，无可厚非啊。过去说这个话大概也有10年前了，我到新加坡讲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常住新加坡，每年去一次，在那边讲一个月。演培法师，这是我的老朋友，有一天请我吃饭，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独裁，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他说你呀落伍啦。我说我并不落伍。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君主时代这个皇帝你说他有私心吧，也可以吧，我们就不辩这个了，有私心也好，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都做皇帝，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他对于继承人教育就非常严格，这是好事情啊。如果他的继承人要是把事情做错了，人民起义反抗，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那个开国的帝王培养继承人是用最大的心血去礼聘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这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辅导太子， 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圣王、贤王啊，他有责任在啊，他想得长久啊。民主政治不负责任，他在位选上了三四年，下台他就没事了。他想的没有这么长远，所以古时候这个帝王常常想自己的过失，如何改过自新啊，如何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啊，很可爱啊。我读了这些书啊，非常尊敬啊。所以我一生赞成君主专制，我不赞成民主啊。所以中国的革命，我非常佩服孙中山先生啊，他的思想确实是集东西方的精华啊。他虽然推翻了专制，他主张一党专政啊，这个就是结合东四方、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了。啊，他知道君主的长处，也知道君主的缺点。他懂得西方民主的优点，也知道民主的缺点。啊，所以想出来呀，一党这个专政。啊，这个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见解啊，因为过去皇帝是一家人呐，这个政权是在一个家族啊，这个是君主制度的一个缺点啊。那么他叫一党，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家族了，集合全国的精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来管理这个国家啊，党内就有民主啊，专制就负责任了。负责任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倡政治正见，防范邪知邪见。一定要提倡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才能够防范呢邪知邪见。如果没有政治正见，邪知邪见决定不能防范。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邪知邪见充斥社会，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是社会啊动乱的根源，灾祸的根源啊。所以我住在新加坡啊，最近这个三年，我对新加坡政府很佩服啊，他们对人民啊是个负责任的政府啊。我最初到新加坡讲经，受严格的监督啊，我们去讲的经本要报备，所讲的内容也要报备啊，经过审查啊，他许可了，我们才能够开讲啊。听说我们讲经的时候，每一堂课政府都有便衣人员呢在监听啊。如果说的是邪知邪见啊，破坏社会的团结，破坏种族的团结，造谣生事，立刻就禁止。这好事情啊！啊，现在一般讲民主的啊，这个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诸位要晓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决定造成社会动乱啊，那就是邪知邪见的，没有人防范了。中国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到今天啊，还没有被灭亡。我觉得这个功德是历代帝王保护人民的政治正见，这个功德大了。 啊，防范邪知邪见在社会上流行。啊，这一点，现在能见到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分析给延培法师听，延培法师听了最后，哎，也不得不点头啊。那么这个六种的思维，这提出六个思维的纲领，啊，这是正知正见的思维。下面，了凡先生接着说：“勿要日日知非也，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不可进。”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佛门里面常常讲开悟啊，有人问我什么叫开悟啊，我告诉他，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失你就开悟了，你能把你自己的过失啊改正过来，这叫真修行啊！务要是务必要，非要不可啊！天天去检点，去反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学佛的同学们，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课啊！早晚功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不着重形式啊。早课的用意在什么呢？提醒自己，希望这一天处事待人接物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诲。早课用意在此地啊，晚课是反省啊，反省我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有哪些做的是对的正确的，有哪些是做错了的。晚课是反省的，做对了的明天继续要保持，做错了的明天一定要改正。这个早晚课做的就叫有功德了，绝不是敲着木鱼念着经啊，念个佛菩萨听啊，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跟自己的思想言行毫不相关。这样做早晚课不但没有功德了，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呢？佛菩萨又不在面前，你顶多塑一个像或者画一个像，对着塑像画像啊，你都忍心早晨就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他一次，你这个心太残忍了，所以这是莫大的罪过啊！啊，今天学佛的人多，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的人不多啊，特别希望同修。这个同学们早晚课要懂得早晚课的精神意义之所在啊，就是此地讲的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啊，一天不知道过时你就安于自是自以为是，这是大病啊！一天没有过可改你就没有办法进步啊，不能进步，换一句话说，你决定退步。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啊！啊，了凡先生后面这几句话感叹呐、啊，不是没有聪明俊秀之才啊，有啊。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应循二字耽搁一生。 这给我们提出了警告。为什么这些人道德不能够天天在增长？德业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都是因循两个字害了。因循是什么意思呢？就现在讲的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啊。没有认真的努力，在德学工业上没有认真努力去做，最后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术，乃至精至髓，至真至正之理啊！其数万而免行之，吾自况也。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啊，特别强调云谷禅师教导他这个立命的学术啊，这一种学术精纯到极处啊，至精啊，至髓，髓是身。深到了基础至真至真啊，真是决定没有虚妄啊，正是正决定没有丝毫的邪僻他自己一生努力的修学，改造了命运。没有功名，命里头没有功名，他得功名。命里面没有儿女，他得了儿子。命中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多活了21年啊！这是足以证明云谷禅师的教诲正确。没有错误。了凡先生这几篇文字原来是教训自己的子孙后裔的。他的后代也不错。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他不自私。他公诸大众。希望社会大众都能明了立命之学，都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一个地区，这一个国家，乃至于扩展到这一个世界，人人都能够依照这个教诲来修学，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全世界的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心量啊，他们的德行啊。这一篇就介绍到此地。接着呢，我们看第二篇。第二篇是改过之法。第三篇呢是极善之方，这两篇呢是重点，是重心。要用佛经的方法来说呢，这个第一篇呢是序品，是序文的。第二、第三呢，这才是正宗。最后一篇呢称为流通啊。我们用三分来看这个四篇文章，文章的旨趣大致上就明了了。立命之学懂得了，明白了，从哪里下手呢？ 一定要从改过下手。人既不是生来就是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孔子说，过则勿惮改啊。这个意思说，有了过失不怕改，要有勇气改过，要有决心，要有毅力啊，来改过。所以他把改过的这些道理方法教训了他的儿子，小小过失都要改。我们一般人前面讲的因循得过，就是疏忽了小过失，小小的恶念没有把它看重，于是小过失养成大过失，小的恶念呢，慢慢养成大的恶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现在我们来看正文。第一段是讲改过之因，庇护纳福是人之常情，可是吉凶祸福啊，决定有预兆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文章一开端，了凡引用古人的记载，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一而谈起祸福，弥不厌哉，祖国诸暨可观也。春秋时代，孔子就生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周朝，周朝到了晚年，王室的衰落了，这许多诸侯对于周天子，大多都是阳奉阴违，各自都有私心，扩展自己的势力，所以春秋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孔子生在这个时代也是感慨万千呐。那个时候的诸大夫们，这个大夫是诸侯国君诸侯的助手，大概像现在这个政治组织里面这个部长总理都属于这个大夫这个阶层的人物。他们见人多了，学识经验丰富啊，看到这个人的举止，听听这个人的言语一而谈起祸福这个意识猜想想到他将来的吉凶祸福可是都能够说得很灵验。这些事情在左传过语，左传过语 都是左丘明的著述。注记那像《公羊传》《谷梁传》许许多多记载，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看到啊！这就是说明吉凶祸福它有预兆。文接着说：“大度吉凶之兆，蒙乎心而动乎四体。”所以人心里头存的善恶念头，你所造的这个善恶业行，瞒不了人呐。你能够欺瞒于人，你瞒不了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这种人你瞒不过他。他真的是一眼的看穿你的肺腑。现在世间还是有这种人。我一生当中就遇到好几位。我这三个老师都非常难得。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在借人这个接触大众有时候偶尔也谈谈某人这个命很薄啊，没有福没有寿某人心地醇厚积功累德将来必有福报。他们也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对于福报的这些人都生怜悯心教他改过修善创造命运。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属于没有福报短命属于这一类的我肯学肯听老师的话所以老师特别的怜悯我教我改造命运自求多福所以这些预兆都非常的明显蒙于心而动乎四体心里头起心动念自然表现在外面的就是言语动作怎么个看法呢这里提出一个原则其过于厚者常乎福过于薄者常惊祸这是观察人呢两个原则你看到这个人心地善良厚道待人忠厚处处能替别人着想这个人将来有福如果他是相反的这个心胸狭窄起心动念呢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事情呢损人利己对于自己没有好处的他决定不做对人很刻薄这些人呢没有福报纵然他眼前有福报眼前有福报那是他命中的福命中福不小啊因为他存的心不善行为不善他的福已经折了 这了还有余福，由此可知，他要是存好心、行好事，他的福报啊，一生享不尽啊。他的余福一定子子孙孙都享受到，这是事实真相啊。说言多义，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世俗人没有这个学问，没有这个常识，眼光就像被这个东西遮住了。我们现在有人讲的白内障啊，白衣障住眼睛，你什么都看不见了啊。说祸福没有一定，而且没有办法预测，这是世俗人的看法。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不是这个看法，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接着说，至诚或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这是说明祸福可以先知的，可以预测的，相当准确的。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在此地这个第一句话了，他就说出来了，至诚或天。我们要想有这种能力，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了就行了。我们以真诚起心动念，祸福自然的法则，这个天就是自然法则，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啊。这丝毫意思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妄想分别啊，绝不加丝毫妄想分别在里面。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了啊，心地真诚、清净、平等，这能力现前了啊。一个人这个福报快要现前了，你看他观其善而必先知之，你能够看得出什么？他的心善、言善、行善啊，对人厚道，我们就能够推想到他的福报快到了。如果他的思想言行不善，我们就晓得他的灾难越来越近。小，观察一个人；大呢，观察这个社会，观察一个家庭，观察一个团体，乃至于观察国家世界，没有不准确的呀。这个里面有道理在啊，有学问在啊，决定不是妄言。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这一生当中，特别是将来的吉凶祸福，应当从这个地方反省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纯善，自己 可以肯定灾消福来了。如果自己的心不善啊，言不善，言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行为不善，自己要警惕，祸患灾难呢，这必定是一天一天接近啊，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无不如是啊。这下面呢，这是讲改过的基础啊，先说经于祸福而远祸，这就是趋吉避凶啊。未论行善，先须改过。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他这两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排列的顺序就从这儿来的。啊，我们没有谈这个行善积德之前，先要讲改过。为什么呢？过如果不改，改得不彻底，改得不干净，那个善呢，虽然修善，善里面夹杂着恶，善也不纯，所以善的功就不能够显著。因此改过是极善的先决条件。好，今天就讲到此地。